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沈。 在今天的 3D 化新闻为您关注到，在香港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要征收这个人头税啊，这个人头税呢在这里讲的话，恐怕是因为跟内地的来往香港的旅客啊是切切相关的，因为这个人头税征收的对象呢，就是像每名经陆路入境的非香港居民。简单来说，这个大家如果去翻地图就会发现，香港能够进行陆路入境的只有深圳。 对， 只有从深圳才能够进行这个陆路入境。所以呢，虽然说这个上面没有写明了是对内地旅客征税，但是这个名人有正常这个常识的人都能够理解，这个就是面对内地入境香港旅客的一个征税。 对，因此就是我有一些数据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陆路入境税就好像是针对内地的同胞。因为呢我们从你刚才介绍过了，就是大部分的内地的同胞过来香港也是从陆路过来的。我们根据过往的数据，每年就是最近几年就是大概88%或者以上的内地的同胞都是经由陆路过来的。所以呢，前几天呢这个话题聊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内地的朋友他们的反弹特别大。我记得你昨天主持这个有话直说那个节目当中，内地的朋友他们的意见都是他们蛮强烈的那个反应，对不对？ 我们可以来先回顾一下哈，在昨天其实我们这个有话直说就有不少这个听众是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哈。我们先来听一下昨天这个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意见。 我觉得像作为这个入境税的话，可能会对有部分入境的朋友，其实他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吧。虽然钱不是特别多，100块钱不算特别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内地客，有的时候没事儿的时候特别喜欢跑到香港去感受一下一国两制的那种朋友来说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会让他们有一定的那个压力了。当然这个压力不是特别重，其实100块钱不算多，但是关键是看你怎么来。相应要提供一些配套的服务，如果没有一些配套的服务的话，只是单纯的多出了100块钱的成本的话，这样来平摊下来的话，对他们来说其实影响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收钱其实倒是其次了，关键是你要让我们觉得这个钱它有地放矢的用，让我们知道这笔钱它到底用在了哪儿，要有一个公式，这样才能够让大家得到一种认可。 好，这个朋友就说这个钱可能100港币哈，人民币折合的话，按照今天的港元汇价大概是78块钱人民币，钱不算是太多，特别是对于如果你是到香港来计划旅行的话，香港的这个酒店住宿啊怎么样也得这个700-800块钱一个晚上，所以说增加100块钱可能你就是相当于多吃了一顿饭啊，这个算不上特别多。但是呢，这个有的朋友觉得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这个交了税，或者说感觉好像多交了一笔钱呢，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对于入境仍然选择入境香港的人来说，你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这个我觉得指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税，它是一个惩罚性的税吗？比如说我们类似于在香烟的上面有重税，香烟的这个重税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纠正性的，对于烟民其实是一种这个加重负担，为了鼓励你让你不要去吸烟，所以说才在香烟，比如说或者有的时候酒精啊这样的这个事情上，或者说有的时候污染哈燃油这样的问题上会加一些税，它是为了解决一些这个我们在看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为了鼓励你去不要消费这个产品。但是在香港的这个入境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税呢？它是一个调控性的税，是一个惩罚性的税，还是一个这个完全的一个负面的这个税收呢？我觉得这个上面其实即使在现在提出这个意见的议员方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就比如说关于这个金额，立法会的这个人民力量哈提出来，他们之前 最早的一个提议说是要100元的入境税，但是呢，同样是在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范明这边，民主党的这个党团召集人哈，这个 两节就是20块， 对，有人提出20到50块就可以了，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20到50块呢，他可能他认为是一个调节性的一个税，但是100块就是属于一个惩罚性的一个税收了。 其实呢，我听起来你刚才问的就是这个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税？我自己看来就好像是一种消费税。 消费税， 对，因为前几天那个议员提出了这个税之后呢，他们也解说过，就是说这个措施是用来打击。比较多水客活动的、 对，那应该是理解是一个惩罚性的一个税收。 对对，这是好像是一个消费税。还有呢，就是他推出这样的一个税，其实我想到有几个问题。真的，行政费用会变得很大，因为你知道每天就是往来就是香港跟内地的人实在太多了。怎么征费呢？然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从香港跟内地每天上班上课的。他们难道每次？进出也要交税吗？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过呢，就是大部分要挣这个税的人都是内地的朋友，或者是来往香港跟内地的那些同胞。那对他们来说，其实100块或者是20块都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加在他们身上，就好像是 感觉很不好， 对，感觉是很歧视。 是， 所以。这个 一说到，所以一说到人头税这三个字哈，我这个第一反应经常想到当年这个北美华工修铁路的时候，加拿大曾经，这后来是加拿大政府一个正式的道歉哈，在历史上曾经对华人征收过这个非常歧视性的这个人头税哈，所以说今天这个税项，不知道让人经常联想到这个事情，我们再来听一位昨天这个听众发表的意见。 我们看这个陆客对香港这个。经济的繁荣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对那个水客的问题，香港已经有像是购买婴儿奶粉这些相关的法规嘛。这些问题会随着这个大陆的食品物价的改善而改变的。我觉得大陆和香港，特别是以广东和香港这个是唇相依的。 好，这个是广东的朋友哈，这个唇齿相依。这个深圳的居民的话，如果你有深圳户口，你的港澳这个港澳通行证是1000多行的，是自动的。那其实恐怕如果要落实的话，对于这种一次性消费的朋友来说，影响不是那么大，反而对于深圳的朋友，经常要在周末，比如说很多我知道很多深圳的这个朋友周末会来香港购购物啊什么的，来的还算是挺频繁的。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个100块恐怕会构成一个真实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负担。那其实很多朋友都说这个100块钱好像不算是太大的一个金额，但是理论上哈，不管你是这个征收20块还是100块，你都会造成人数的减少。 对于那个谁获客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不管是20块或者是100块，最终如果真的要实施出来，其实他们也会加在那个货品的价格上面。因为好像 消费者会承担一部分。 对，我听说过，就是在内地买那些从香港带来的奶粉，他们每罐可以赚，可能是200多块 啊。对， 那将来如果真的要实施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惩罚性，因为他们可以加在那个奶粉的价钱上， 消费者会承担一部分。 另外呢，其实水货客呢，我到现在我还是看成是香港一个机会，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有那么多需求要来买香港的产品， 是 因为是香港有一个安全检查的制度什么的， 对， 那肯定是说香港政府其实可以想到一个想法，就是它可以集中在某些地区，可以做一些货品的批发，或者是一个散货的一个集中点。那水货客就不用在城市里面去抢东西，那就不会对这个本港的那个居民做成太大的麻烦。其实香港政府可以想一想这方面的。 好，这个议员提出这个意见的初衷是为了打击水货客，同时舒缓大量内地旅客访港造成的交通挤塞啊这样的问题。 它其实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咱们先分开来看哈。第一，水货客一百块钱的这个加税能不能够打击水货客？ 我觉得不能 啊。水货客，我们假设一个水货客一天往来深圳跟香港三趟， 对， 每趟多加一百块钱， 对， 多加一百块钱。然后这个确实我们之前有看到一些调查，水货客一次性他带两罐奶粉嘛， 嗯， 到那边收货，一个人两罐奶粉，他的收益大约是在人民币200元左右， 嗯， 200元左右。好，现在加上了100块钱的成本，他可能少挣50块，另外在这个奶粉的售价上也加了50块，好，把这个成本就摊出去了， 嗯， 这样足，这一百块钱是不是足以让他放弃这档营生？ 但是 我从我刚才 买奶粉的 啊，对， 其他 对，这我们只是以奶粉为例哈，嗯，奶粉可能属于这个利润比较薄的， 嗯， 对于那些跑 iPhone 的来说，它一台这个 iPhone 如果你新品的话可能挣到700-800块， 可以加进去 啊，700-800块。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成本，你对它要以这个成本来控制它的营生的话恐怕比较小哈， 嗯， 这个所以呢这个到底是一个好办法还是一个不好的办法，除了水货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所谓的这个旅游的承载力的问题啊，就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来访问一下本地旅游业的这个专业人士哈，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 Sason。 我们今天来说这一百块钱的问题，好，这个一百块钱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好，我们来听听这个，继续来听昨天这个听众的回应的一些剪辑。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城市特区，怎么会抽我们中国人民的人头税呢？你说这个做法你怎么想起来的这个？ 哎，这位这个是香港的张先生哈，就昨天说的这话我印象挺深刻的， 对， 表达了愤 慨。其实我可以讲一讲张先生，因为我平常呢跟他比较多交流。 啊， 张先生呢是一个常常来往香港跟上海的一个商人了。 对啊， 对，每一次呢我们谈到香港有一些政策上的问题，他都特别激动。 哈， 嗯，比方说刚才昨天我们谈到这个人头税的问题，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错，他说了很多很多甚至都是错。当然哪个时候不是正式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就问张先生你为什么那么激动，他就说哎，为什么你们现在那个那么多议员就是提出来的一些建议都是有损害香港利益的，还有就是在跳香港跟内地民众对、 嗯， 那种情绪的那种建议， 嗯， 我肯定要说出来，他表现得很激动，嗯，对， 这个也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哈， 嗯， 一个立法会的议员，我们这个是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伟业和陈志全，那他们都是民选的议员， 嗯， 对不对，那就是应该要代表民意， 嗯， 那我是在想说他这样提出的做法背后到底是不是有民意的基础？那现在的讨论进行到现在呢，其实在民主这个泛民这边呢也有一个争论， 嗯， 就说到底要不要这么做，或者说刚才我们说的是收100块、20块、50块的问题， 嗯， 那最后我看到一个新的报道，陈志全和陈伟业就说要搞一个街头的投票， 嗯， 就是大家来街头搜集民意， 嗯， 来看香港市民究竟对这个做法是怎么看， 嗯， 我倒也很好奇这个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嗯， 因为我相信立法会议员也应该不是这个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 对， 他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之前应该会有他的政治的考量，或者有一个对于民情民意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今天的香港民意当中有一部分，我们不说他是不是多哈， 嗯， 至少应该有一部分是恐怕要支持这种判断。 要我讲一讲一个做一个香港人的一个看法吧， 嗯， 他们说这个建议是去打击这个水货客，还有就是去减小就是香港那个接待的能力的 压力， 觉得压力， 嗯， 对，作为一个香港人呢，老实说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我在周末的时候我不会去铜锣湾， 嗯， 不会去尖沙咀，不会去旺角， 对， 这些地方都是以前我比较喜欢去购物啊逛街的地方，为什么现在不去呢， 嗯， 现在呢，我每当到这些地区，我都真进退困难。 对， 因为实在太多旅客了。 确实、嗯。 对，还有呢，大部分的旅客都是集中在这些地方去买货。 购物嘛， 购物，嗯，有一些肯定是水货客，为什么这样说？ 拖着大箱子什么的， 他们都是拖着大车子，就是买尿片也是十袋八袋的尿片， 嗯， 买那些巧克力，那是很有名的巧克力，就是二十盒、40盒的那样买。那第一，我想买这些东西，我没有机会，因为那个队实在太长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过马路。我在街头上要前进也有困难、 嗯、 因为全部人都避在马路上行、 啊、 因为就是旅客实在塞在哪个路边已经太多人、 嗯、 那个人龙也太多，从这方面我老实说我真的有一点点觉得太多人过来，就是对我们香港市民真的 不方便。这我相信不仅是你啦，这个我自己作为周末哈、 嗯， 要是有朋友约到什么尖沙咀、铜锣湾， 都不想去对吗？ 对，我都不太想去， 对对对， 因为哎，真的在那边走路是一件很痛苦的体验， 真的 实在是太多人。 还有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做成这个肢体的碰撞 摩擦， 对摩擦就会 有纠纷， 对 对。 另外，但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我从香港的角度来看，因为呢这个个人游实施以来、 嗯、 到现在对香港的那个 GDP 的贡献已经是有1.3%个百分点， 嗯， 你说不多， 嗯， 但是如果这1.3%的那个 GDP 没有的话呢，香港可能有110,000关于零售业的人没有职业， 嗯， 那你说是不是重要的？肯定是重要。所以呢我说，你说香港的接待能力不够，或者是水货的问题、 嗯、 水货我刚才已经讲了，你可以开什么三发厂啊，零售批发中心， 嗯， 如果接待能力不够的话，你香港就是想一些办法，政府想一些办法提高你的接待能力，因为自由行或者是内地游客如果他们不愿意过来的话、 嗯、 那肯定香港就不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我相信香港的这个很多立法会的议员哈、 嗯、 经济学的这个常识都是有的、 嗯、 这个经济学讲究供给跟需求的这个关系嘛。 嗯， 你有这个需求在，你去控制价格你是控制不住的、 嗯、 你甚至通过这个政府强力的管制，说你包括像现在这种做法只能够买2罐奶粉，这个东西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办法。因为有这个需求在，你除非把香港的边界全部封锁，人一个都过不来、 嗯、 不然的话一定会有其他的办法找出来、 嗯、 那通过税收的确可以这个起到控制一部分的作用、 嗯、 但是其实对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说是有损害的。我想这是一个、 嗯、 基本的道理或者基本的常识、 嗯、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今天很多人似乎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常识、 嗯、 然后做出一些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举动来、 嗯、 那恐怕如果要征收这个入境税的话，首当其冲的是旅游业，这个购物啊哈，购物可能是旅游的一个衍生，所以我们这个访问到香港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哈董耀忠先生来谈谈他从旅游界的角度来说，本地旅游界的角度来说怎么样看啊、这样的一个提议。 我觉得我们是强烈反对有这个说法，这个其实是对香港整体的形象是会非常之不好的。那我们也不要预算有多少的那个收入啊怎么样，可是对整个香港的形象不好，因为香港一直给人家感觉都是欢迎旅客的，你突然之间说是要提供一个入境税，这个是对，真的是对香港是很好像倒退了很多，所以我会强烈要求政府不要有这个想法。 嗯嗯，有这个数字预计说，如果推出这个入境税的话，会减少1000万游客。您觉得这个估计是？ 其实我觉得呢，假如说真的推出入境税，可能那个减少游客可能不止这个数目。因为坦白讲，假如我是内地的朋友，我知道有这个事，我都觉得很不满，那可能我也不会来。那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看不清楚到底那个影响会多大。那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作为香港作为一个旅游城市，还有我们应该欢迎内地朋友来香港，我们做那个主人也必须要欢迎客人多点来香港嘛。所以他们有时候讲的说法，我觉得是最重要，我们香港是怎么样配合令旅客来香港，在 那个游玩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好的那个招呼招待。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对那个入境税这块，我觉得旅游界是绝对反对的。 嗯，那也有一个提法，就是在支持这个入境税的这一边认为是香港的旅游承载力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您认同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在对那个借载力这方面呢，当然我觉得我们需要是做得更好。我知道政府也是在全力以赴在想办法。我觉得香港是有足够的地方，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客人分流。因为我觉得，因为我香港，我也希望内地的朋友他们了解香港，其实很多景点他们可能也没有去过，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只要把那个分流那个做好功夫，还有在那个设施方面我们再做点工作，我觉得是我们绝对是可以承受的。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香港，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推介给旅客的。在这方面呢，当然我们现在是我看见那个旅客可能他们现在一来的时候可能主要就是去几个主要的地方，好像尖沙咀啊、旺角啊、铜锣湾啊，其实我们渠道这种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地方他们可以去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主要就是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在宣传方面做多点工作，也希望客人内地的朋友他们了解香港不单是那几个地方。 嗯，所以说除了这个入境税的这个做法之外，长远来讲您觉得有必要采取任何的措施来控制访港的这个特别是内地旅客的这个数量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内地朋友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人急的话他们也不会来。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只要是很清楚的跟内地朋友讲，我们香港除掉几个比较是大家很常去的地方，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在这方面呢，我们觉得是必须要把那个信息很清晰的告诉那个内地朋友。那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在香港现在特区政府也在想办法干什么，好像我们现在主题公园他们想办法把它扩充。另外就是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谈的大屿山也是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发展的。其实香港还有18区那个区议会，那个18区他们也想办法推广他们每个区里面的特色来吸引内地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呢，整体来讲呢，我们香港是需要做好一点，我们也非常欢迎内地朋友来香港。 好，这个是旅游业的意见哈。这个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董阳忠先生说，旅游业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这个也是看到另外一面。作为这个普通的居民来说，如果你不是从事旅游业的话，你恐怕更容易看到的是周末的拥挤啊、堵塞啊、生活的不便啊。但是对于旅游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个都是滚滚的商机啊。也是，我觉得对于内地的很多朋友来说，不管你对香港了不了解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了解的方面，就是。是大量的内地游客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是给香港带来了这个经济上的贡献，但是这个好处并不是所有香港人均担的，可能有的这个有的人香港人得到的多一些，有的人得到的少一些，甚至没有得到，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也恐怕可以理解说今天会有在香港有这样的声音啊，提出这样的这个做法。好，三立华新闻，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这个特首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应。啊，这个特首呢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就是说你不可以要求只对内地入港的旅客征税，同时呢香港进入内地的这个旅客不被征税，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征税会有对等的一个问题。那从数字，昨天特首引用了两个数字，他说每天从陆路入境香港的内地旅客大约是10万人次，香港入内地的有18万人次，超过这个内地过来的人次。那如果以这样的计算哈，假设两边同等征税，你征我100块，我也征你100块，那香港人就吃亏了。好，这个我觉得特首这也是一个理由来着哈，这确实当然我觉得香港真的要实施这个入境的这个征税，内地是不是一定会反过来征税，这也是一个存疑的。但是我们从这个 理论上来说内地是有这样做的可能性哈，但是具体这么到底会不会这么做有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问题，但是你不能够避免啊，内地真的要这么做的话你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这个是你征税在先，这个会产生一定的问题。这个汉斯你觉得这个说法有说服力吗？ 这个说法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意见，但是我记得昨天就是特首在回应的时候他说香港人不能 未 付先 交。 其实这句话我反过来想问你的意见，是未付先交、啊、你 未付先交哈，就觉得 你觉得是现在香港是未付先交吗？ 我觉得这个但字面上理解哈，未付先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自己实力还不行，但是已经这个架子很大的这种感觉哈。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他用的这个词用的对不对， 我觉得 有很多评价， 对，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就感觉有一点像这个大人训小孩的这个味道。 对，就是教训你们，哎，没有， 不给教、 啊，常常都是投诉什么的。就是内地的同胞已经帮我们那么多年、 对，我觉得这个特首确实在这样的用词上面有斟酌的余地，但是、这个。他，我想他的意思是说，要警惕这样的一种民粹化的倾向哈。我觉得这种提法确实也有他的一个理由和根源，因为，咱们说什么是民粹哈？这个民粹有的时候它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它是不讲道理的，是没有什么逻辑，也没有什么理性，它通常不会去跟你分析它的这个实际的后果，而是诉诸于情绪表达。 还有我。换个角度，如果我是特首的话，他肯定有别人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个人头税，那就会影响到本地的那个零售业。零售业如果真的受影响的话呢，那就更多人去找他麻烦了。 啊，对，对，特首也会这么考虑哈，毕竟商界在这个特首不管是选委会还是在本地的这个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当中都有很大的份额，零售业又给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业的来源，那你不得不考虑到这样的影响，因此也有我看到香港本地批评的声音很多，把这个陈志全和陈伟业的这个提议称之为倒米倒米 倒米 啊，这是什么意思？广东话的这个意思是 就是怎么说呢，你做一些东西去影响香港的这个收入 啊， 就是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个自损的一种情况，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一些做法， 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说法我在香港本地的这个声音听到了不少，说这个完全就是倒米，你不可能好在这个没有天下没有这个掉的馅饼，你不可能在征税的同时不对香港的零售业不产生任何的影响。 还有这个倒米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是一些观察。